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坐满地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 话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故宫的消息。故宫博物院今年上半年将开放故宫文物医院，让观众近距离观看文物的修复过程。来听记者张玉的报道。 上半年即将开放的故宫文物医院都有哪些看点？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继荣透露说， 文物医院在全世界没有的，在宝运楼的北边，361米长、13000平米的故宫文物医院，今年网上预约开放。设计的时候，中间就是一个大长廊，然后两边都是修复工作室的那个玻璃，观众走进去以后，可以近距离的隔着玻璃看到我们的文物医生给文物做体检，把它保护修复好了以后，让它延年益寿了以后再做展览。 宋继荣委员呼吁，全国各大博物馆都能够建立文物医院，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 全国现在有4800多所博物馆，还有很多这些文物和文化遗产，如何建更多的文物医院，让我们更多的文化遗产让它活起来。 就故宫的配套服务，宋继荣委员说，去年参观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特别是开启了网上预约服务后，避免了游客在高峰期集中参观，通过萧峰填谷、限流、单向参观等方式保持了良好的参观秩序。对于门票价格，宋继荣委员说， 我们也鼓励观众在网上预约，淡季40块钱，4月1号以后就进入旺季，就是60块钱，我们永远不会涨价的。 感谢张玉的报道。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展览。昨天，中国艺术新世界2018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作品巡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将展出244位艺术家的499件作品，呈现出了中国青年艺术创作的活力和潜能。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参展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集合了国家一系列重大主题而创作的。有的艺术家曾经深入新疆数十次，来感受“一带一路”的历史沉淀。还有的艺术家则重走了中缅公路，拍摄了缅甸公路的现状。继续来关注展览，富瑶艺术展《脱离的存在》正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3号。展览一共展出艺术家绘画作品40多幅。本月24号起，明日披头士世界巡回展将在今日美术馆2号馆开展。展览透过传世的经典音乐，透过上100幅全球限量珍贵的影像记录，以及多维度经典披头士展品，带领所有人重温上个世纪60年代，重温音乐历史改变的那一刻。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号召更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和遗产地，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启动了文物北京作品征集活动。征集活动的主题是我与文物之间的故事，征集时间一直持续到5月4号。征集类别包括文字和声音2大类。有关这次活动的具体规则，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文物局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获取更多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南转北1、2级转4、5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 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刚才就听咱们这个片头里边有一句话，那姚笛非常深情的念：“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 是的， 就突然间就特别的感慨，你知道吗？ 有什么感慨？ 你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比如说这个两口子啊，他都是这个上班族，那每天可能相对来说在家的时间也就是晚上回来，甚至连饭都不吃，回来就是看看电视上睡觉，然后第二天一早又上班去了。 是， 就很多人说，那你说你装修这房子，或者你弄这么精心的弄一个房子是干嘛呢？ 其实有一个家来说，因为对于家的评判有很多嘛。 对对对， 就比如说家是你生活的港湾，避风的港湾，然后包括你躲避风雨的地方等等。其实对于家来说，无论是一个人住也好，还是两口子也好，可能都会觉得很重要。而且人不都说了吗，家和才万事兴。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家安定了，稳定了，而且自己弄得很舒适了，以至于自己做什么的心情都会很不一样。 还有很多是精神层面的，这种 真的是 真是心之归处， 真的 既是我家 无关乎大小啊什么什么的，它就是你的生活。 是，所以都希望把自己的那个家都弄得特别合自己的心意，这个都特别重要。包括我一直特别喜欢看很多人就是在公号里头晒自己的家都弄成什么样，那什么样都有。而且我看的这个公号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家新装修好的房子，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在看他的户型啊装修风格的同时，我自己永远在打一个问号。昨天还是前天我看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安徽的一家人，然后他那上头写的就是夫妻俩，大概50岁左右，然后他们住的是一个280平的大复式，然后说他们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做那种大欧式的房子，要做欧式简约的，然后呢他们希望自己住的相对比较舒服。就这么简单。然后紧接着我就看，哇，装的真的是很漂亮。包括做的大理石的那个电视墙啊，包括地面啊，包括它的灶台洁具等等吧。我觉得做的都不错。但是后来他说，所有这些全包，你说多少钱？ 280平复式，所有这些，刚你说欧式简约全包，那怎么着都得50-60个？说少了是吗？ 全包价46万。当时我都打了好几个问号。 我猜的挺合适，我觉得。 是不是大家都是心理价位是这个价位，觉得这个我花这些钱觉得值啊，但是没有考虑到它的工费和它材料比吗？ 所以啊， 环保性啊，因为这个价格可以做下来，但是那真的材料都不能考虑品质。 所以我看底下好多人的跟帖，跟帖都说，天哪，我看那里头这些实景的照片46万，不可能吧，难道所有的建材都是亲朋好友送的？ 所以我刚那个价格其实说的有点，哈哈，我就知道你来了这么一下，我都有商业人说的比较低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当然我们住在八七六这个节目聊的呢全都是跟您家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您看上了哪个房子，需要征求我们给你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包括您要装修了这个房子我们怎么去设计它更合理一些，包括您家里的那些摆设呀软装啊，包括绿植啊等等，只要跟家里头有一些关系的，我们住在八七六这个节目在2018年全新推出的都会考虑进去。我们在每周三的时候呢也会专门请我们专业的设计师为您答疑。 是，设计师也要隆重介绍一下。 是的是的， 北京亚敏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好， 这样，开始我们今天内容之前，我们先问一个旁的行吗？ 好， 就是你比如说啊，当然我这个例子可能举的并不是很恰当，比如说会不会在找你做设计的很多人最开始都说、哎呀，我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男设计师，可是有些人就是，哎呀，我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女设计师，那男设计师跟女设计师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在我刚进入这行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的时候，哎，怎么来个女孩子？这时候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内男设计师比较多，还有这个行业有点苦，因为他要跟工地，要跑建材，有很多的这种，还有就是有些施工现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男孩子会更吃苦，然后可能是吧，空间感会更强，更理性，这是前期很多业主认为的，所以那时候女设计师特别的少啊。我前几个公司都是经常我们一个部门就我一个女设计师啊，但是后来慢慢坚持下去，我发现呢，我认识的很多女设计师也逐渐在改行，或者是转向了软饰啊或什么的，确实这个行业有点苦，但是经过了几年，当这个行业和这个设计这方面被大家认可，都装过一次到两次修以后，突然就是这种风气改了。实际上见我之前呢，可能不会跟，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业务经理嘛，叫客户经理，会先跟客户聊，你希望找一样什么样的设计师啊，是男性是女性啊，有没有这方面要求，客户反而是第一时间说，我希望是一个女设计师、有生活经验的啊，在那个色彩感觉更明显的，特别是生活经验这块他们会更看重，因为他会发现其实家装更关乎家庭中的琐碎，大多这些事情是女主人打理的，而且装修也经常是女主人在做主，可能沟通起来会更好一些。 再问你另外一个，也许举这例子不恰当，就比如说咱们经常去美发中心去做头发，基本上也都是男发型师为主，女发型师很少，但是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就是比如说客户来了啊，比如说浩洋啊，一坐到那儿，一般的发型师都会问，您想今天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啊，我觉得你这个头型啊，你这个胖瘦啊，适合做什么样的，但是不管这些，浩洋啪从兜里拿出一张周润发的照片来，就这个发型我就喜欢这个，照着这个来。在做设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客户会这样？ 会这样的啊，有些人会先做一个攻略嘛，就跟旅游一样的，他说是，哎，我喜欢这大欧式风，我喜欢那法式风，我喜欢乡村，他先不管自己家适合哪个，但他先是告诉你我喜欢。但其实呢还有的客户是这样，上来我不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他是拿到他平面图就问你我们家适合什么风格，前面所有信息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来问这个考题，其实我很难回答。这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家的风格啊跟你的建筑和你人有关，真的跟他说是周润发还是谁，你一长脸非要做的跟周润发一发型，他就不好看，就像说有的户型他就是一个平城小平城，他非要做一个大欧啊，做法式真的做不到。你真是 满了， 对，你钱花到了又得不到那效果，为什么呢？而且有的人的性格也不太一样，像我有一次在帮一个朋友的朋友做方案，就是这朋友不好介绍，就说甲和那个甲和乙吧。甲介绍了乙过来找我，因为甲跟我接触过啊，说了解我说啊都很靠谱啊，让乙过来了，乙做完了甲就要关心啊，出什么样的风格，把效果图给我看看吧，你看这我不喜欢，怎么能做成这样呢？我当时我就说啊，我说你不是他呀， 对 啊，你是时尚的90后啊，人家是70后呀， 对， 社会背景都不一样，经历也不一样，为什么要他照着你的喜好做呢？这是他的家呀。完，我说完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哦，我不应该穿衣服，就是他这风格喜好是个人感觉的，而且也很多的那个客户见了我第一面都问你擅长什么风格呀？我说是根据你需求来的呀，我擅长的是我喜好的，我只能做给我自己家，我不能给你们，因为我是个设计师，而且我是一个家的设计师，我不是工业设计师，我可以不顾及所有人感受，或者是我只考虑我的面向群体就可以了，但是家装设计师不可以的，我必须要是每个人一人一面，千人千面，每家都是不一样的。 好， 说真好， 挺有意思的吧， 是是是 是是是， 当然这个圈子咱俩是进不去的。 有点晚了是吗？ 也不是，光画画咱俩就不太 哎，这个真的软肋，绝对的软肋硬伤。 你可以出创意吗？我来画。 也不太行。来来来，那我们讲了这些，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前提。 嗯， 因为聊的一个前提，就像今天浩洋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家为什么在每个人心目中它的定位都是很重要的。 嗯嗯， 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主要要跟艳红一块聊聊关于卧室的问题。 嗯嗯， 啊，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卧室的要求也都是不一样的。 是。 不过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先要引入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好， 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在听我们的直播。 嗯。 他有俩问题啊。 嗯。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花仙子说了，说能不能请艳红设计师给说一下室内灯光色温的问题。 嗯， 是用2700的还是用3000的？ 嗯， 全屋都适用还是局部适用呢？若保留部分主灯，其余地方哪些加灯，就是加这个灯带会好一些？比如进门的玄关呐、啊，如果要是保留主灯，那比如说厅啊、阳台呀、啊，啊，这个包括操作台呀、啊，这些都应该怎么考虑呢？ 嗯。其实咱们先回答它究竟是2700K 还是3000K 的问题。这个呢，它两个的区别可能有些观众他是对这个数字他是没有概念的。2700K 相当于自然光的这种温暖性，它属于暖光系列，但是它又不属于黄光。然后呢 ,3000K 是白光系列，就相当于这种对比的度吧，你就知道，你说 3000K 的就像家里头放了 LED 的荧光灯管的那种感觉，然后呢 ,2700 呢就是它偏点暖，但又不是很昏黄，不是大黄灯泡的那种感觉。嗯，所以这块呢听到这儿你可能就会明白，卧室不适合 3000K 的。 嗯， 太过明亮了、 嗯、 它会照得人冷冷的， 不要白的、 嗯、太过清醒，你一直你就会很难入眠的。 对, 对, 对、 嗯、特别在这个就神经衰弱的朋友们可能就不适合在卧室装这么明亮的灯。当然要如果有特殊需要，比如这家的主人眼神不太好，我又在卧室经常看书做些针线活弄点十字绣，那你用 3000K 完全没问题。一般来说推荐卧室就是 2700K。 嗯 嗯，好，他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不是花仙子的了，他是刘亚培。 嗯， 刘亚培的问题呢是这样，他说请美女设计师帮我出出主意，我是一个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人。 嗯， 我们家的房屋质量呢也一般。 嗯， 所以这个就引出的问题就是隔音不是很好。 嗯， 说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解决一下呢？尤其是卧室。今天正好我们讲的也是卧室。 嗯，对，因为经常咱们做公寓的时候都知道，卧室是经常是跟邻居家是两家共用一道墙的。 是。 但这道墙现在建楼的时候，为了能让室内面积更大，建楼成本降低一些，它经常很薄。啊，这个隔音性真的是那边说点什么话，你这边都能听到。 对， 什么银行密码了？ 这个 今天吵个架了， 就担心那边打孩子呢，这边听着跟打自己似的， 真的是 真变成隔壁老王了。 对，所以这块呢，就是建议，如果你在还没有装修的时候，咱们床后这面墙建议都做一下隔音处理，其实很简单，打上龙骨，内填一下填充棉、隔音棉，然后再封一下石膏板，或做一个软装装饰，做一个吸音处理，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内部空间可能要丧失4到7公分，这是根据咱们家对这个隔音效果的要求来计算它的厚度。 嗯，好， 嗯， 那讲完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当然了，再次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因为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任何在家装啊、住房啊、选房啊，包括软装等等吧，只要跟家相关的这些内容有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比如说发微信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呢就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号。 嗯， 那另外一种途径呢，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住在的汉语拼的全拼876@163.com， 这是我们节目的邮箱，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这个邮箱当中，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问题都挑选出来，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直播当中让我们的众位嘉宾给大家回答。 没错没错。 嗯，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暖心啊，我觉得 是。是是是是。来吧，咱们说说卧室吧。因为卧室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 因为现在大家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很快，然后压力也很大。反正我现在每天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件就是哇， 终于躺平了，可舒服了，真的就那么一种感觉。所以卧室很重要，但是在卧室这方面，首先咱们来说说哪些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在你装之前， 咱们卧室来说，顾名思义就是用来休息的，第一时间想到的这块。所以在睡眠质量上，它会干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声音隔音噪音问题， 是所谓的隐私吗？ 隐私是一方面，这个噪音，一个隔壁邻居的这种一些就是说话声啊，打孩子声啊，还有一种噪音是来自自身自家的。因为咱们有时候在装修的时候，为了省空间，可能把两个卧室之间的墙打掉，做了一个共用柜子。这就会有声音的问题。然后还有的就是说，咱们家里头装中央空调或者是其他一些设备时候，它时间长了它会有一个声音。中央空调也好，新风也好，它就会有一些机器运行的声音。这也会产生一部分噪音。如果是神经衰弱睡眠比较轻的人，它也会造成干扰。还有最简单的就是家里都有表嘛，那表的滴答声、石英钟的声音也是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困扰的。 这确实是，所以好多家在这个卧室里边就换成电子表了。带那种夜光显示的，也没有多亮，但是一看也能看，那个没有滴答响。 因为我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样啊，就是以前我妈跟我爸，反正老一辈的人是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们家三室一厅，都得标配。比如说厅里要一电视，这仨屋子都要有一电视。我那屋安了一个1.5匹的空调，仨屋都得安一个。这屋安了一个挂在墙上的宜家的灯啊，不是那个表，好，仨屋都安，全标配。他也不问你看不看电视啊，你看不看表， 用不用得着， 对，标配全都得安。哎呀， 这个就是咱们大锅饭时期大家都比较民主，就大家公平起见一样。 是 不要个性化。但现在确切恰恰相反的就是大家都需要个性化了。其实真不太建议卧室放电视。然后包括很多人跟我要求说啊，把我那个床头给我放一个充电器的一个那个插座。我说你能放在客厅充吗？你为什么睡觉前非要拨弄那手机啊？除非像我似的睡觉前就看英语，那我赞成，我觉得这挺好的。 那你挺厉害的 啊，主要是看看也就睡着了。有助眠效果。 好，那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卧室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卧室它也是分大和小的。那比如说大的卧室我觉得相对好分配一些哈。那小的卧室呢？那怎么办？ 小的卧室就得标配了。就是完成大衣柜储藏功能，就是储物功能，然后咱们的床看能不能再放五屉柜，放内衣，放一些杂物，看看床头柜是能配一个还是配两个，这就是标配的3-4样。 对，反正 这就这 几 样吧。 然 后呢，但是越小的卧室我就不建议说大家在放杂乱的一些，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说我这床是高腿床，我底下放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你真的塞进去不会再够出来了。除非像我有一期节目提到的，有一种整理箱，它跟床腿高度差不多，然后带滑轮，它方便取出，方便整理那个打扫卫生的，是可以的。然后有的你说鞋盒子我塞一床底下，你换季的时候你还会扣床底下的吗？可能你下楼去买一双都比这快，或网购一双。 对。 然后呢，就是再就是衣柜，就是咱们小房间我建议还是定制到顶的这种衣柜。你别看多那几十公分，但是真是增加不少储藏量。再就是五梯柜也非常好用。它因为它不是特别高，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放到。像这种小的卧室就建议大家可以把五梯柜或三梯柜来代替梳妆台。因为很多时候女性她在卧室的这个梳妆的功能只是拍拍水呀，做个面膜，不会长时间需要坐在那儿，所以呢就是可以没有化妆灯这个功能，只是有个台子有个镜子就可以了。 反正我不建议在您床边上啊或者床正对的地方啊衣柜都安上玻璃，镜子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郝阳。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王维。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美女设计师，也是我们节目的固定嘉宾，她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欢迎艳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 好，主持人 好， 多亏他没在说那个 同学们好当老师当惯了 好，那我们再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卧室装修的一些重点。我们在上节呢简单的通过了听众朋友的问题，延伸到了卧室，然后艳红也简单说一下卧室装修它的重点都在哪些，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些更具体的了，比如说无论卧室的大小，在床的大小上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要求？ 对，它有个比例的问题。有很多人他这一方面是不理性的，就很任性，可能说过来第一时间就说我这房间我就要一个超大床，我怎么怎么样，对，我就要放个圆床，但你告诉他说这个尺寸不合适，够放了，我量过了呀，但是他没想到就是旁边还有一个通过空间，一个衣柜的开启门的空间。当然他说那我把大衣柜放成推拉门，但你想你推拉门你是不是要站到门前面拿东西，你不是贴着柜门就能拿，你要有一步退后的摆摆，就是那东西跌了出来你是不是要退一步，你不能贴着面皮挤过去啊，所以这种呢就是空间是很多人是不能经常忽视掉的。所以这个呢，你的当你们家的卧室要配床的时候，一定要让设计师帮你严格的在图纸上一比一的放出来，你再感受一下。而不是任性的拿，或者是说啊，我也挺理性啊，我拿卷尺上我们家量了，我那个房间长3米，宽3米，肯定能放一个2米大床。那你大衣柜也60公分呢，你大衣柜跟床之间至少要保持50到60的空间，你能站下去，这都不说往后退的空间了，你可以坐在床上当着后退。然后呢还有你床头柜呢，你要不要啊，你离床之间是不是要有距离啊，这些都没算进去，你会发现啊这个床摆在家里很不舒服，当你在地上走的时候你的通过空间是有问题的。 那床因为我在很多卖家具地方我发现床的高矮也是不一样的， 对， 就并不像，就是咱们先不说，你说啊，有带腿的，有不带腿的，有底下带箱子的，有不带箱子的，并不是这些，因为我发现有的呢，就是床基本上相对矮一点， 对， 类似于它的高低就像 地板床 板凳那么高， 对， 你正好 很轻松的就能坐在那上头，起床也相对轻松，还好。但是有的床特别高， 嗯， 我就觉得我天哪， 得爬上去。 对呀，这床子怎么搞啊？ 标准的长体是45公分到50公分之间，就是5公分的这种差距，一般是根据人的身高的误差会有的。但是很多的这种美式床，或者是说纯进口的双床垫的那种床，它真的有爬上去的感觉。还有就是它配的是底下一个床垫是做支撑的嘛，硬床垫，上面是一个软床垫，人睡在里头会非常包覆感非常强。但这种高床呢，不太建议有老人孩子的人家使用。因为它上下是有一定危险性，或者是晚上睡觉如果不老实情况下会有掉下床的危险的。 啊，对呀、啊、 我们家出现过，我们家客房是个高床。 谁掉下去了？比较关心 这 个， 我就不公布这结果，不太够安全。后来我真是发现这个确实不是太安全。还有提醒一点，就是如果家里老人房，千万别给他准备特别矮的床。 啊、 有的人觉得矮的床很踏实啊，然后坐那儿也挺舒服的。但你想到老人他腰力不好，腿力不好，他晚上起的时候很费劲。 嗯，就是得半蹲就能上床的那种。 对，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说，跟板凳一个高度，45公分到50公分都可以，那个是起站都是不费力的。嗯 嗯，还有一种床呢，它是四边都带秤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吧？ 小柱子床。 哎，对，四边都带的。 嗯。 嗯 嗯，你建议吧。 这个根据家里的房高，如果房高高的话你可以来要，就是还有就空间一定要大，因为这个四高入床它是在国外是来安装床幔蚊帐，就是南方更适合， 对对对， 北方可能是不太适合，特别北京也不太适合装床幔。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后高前矮的这种形式的，其实这种呢在国外它是为了挂睡衣来用的啊，所以它有它的功能性。啊，你肯定根据家里喜好。当然，有的人是喜，可能说我在床边已经放了一个那个床前凳，或者是说就是尾凳是沙发的，你就可以有地方挂衣服，那就可以考虑不用这种四柱床。 啊， 还有就是有的人是习惯于床尾下床的。 嗯。 啊，那你就不要要床尾有床尾的这种床。 对。要不然永远下床得磕一下。 如果空间小的话，也不建议有。有的话它会显得空间的就比较拥挤，如果没有床尾这一块视线会更开阔一些。 好，我记得以前特别流行就是在卧室里头， 嗯， 要挂一点东西， 挂个画啊， 哎，挂 结婚照片啊， 对对对对，比如说挂在床的 正对 最上方，床头最上方。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哎，那你建议在卧室里头挂一些什么更好一点呢？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说讲究风水的是说，哎呀，我们床头挂个夫妻的那个结婚照是比较利于夫妻和睦的。 嗯嗯 啊，其实我说那你还不如挂在床对面，你们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 嗯， 你挂在床头上，你躺在那是看不到的呀。 嗯， 而且你躺在一个挂画下面，你没有心理压力吗？ 对对对，我就是老想着这个。嗯。 当然是一般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啊，但是这个万一呢，要有个万一的话，那个咱的头部还是比较脆弱的，砸一下扎一下都是不太好的。 嗯， 所以说建议在床上方不要增加这种有可能发生危险的东西。 就不建议加挂东西了。 好，那如果要是换那个放一些小的画，其实可以有那个台式的放在 床头柜上。 哎， 对对对对， 还有挂的时候你不要挂在床的正上方，你可以挂在床头柜的正上方啊。 哦，对对对， 它掉下来也砸不到咱们的头呀。 对对对， 嗯，是是是， 也起装饰效果。 好，哎，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灯吧。 嗯， 就像今天节目上半段听众朋友问的那样，在卧室里头 主灯还是辅灯还是软管灯是吧？ 嗯，对呀。 嗯，其实卧室我一般不建议用主灯，因为主灯大多它吊在房屋的正中间，但咱们床也一般摆的正中间，主灯就是压在床上方的，它会有一定的压抑感，当你躺在上面上向上看的时候，它还会灯光会有些刺眼。 嗯 啊，而且灯吊灯是分两种，不管你吸顶灯还吊灯，它要不然是灯管朝上，要不灯管朝下的。灯管朝下有个危险性呢，就是说这灯泡如果炸了，那玻璃碎玻璃是一床。 嗯 嗯嗯，那个很难收拾的。然后呢，如果灯管朝上呢，它又会接灰、长小虫子，啊，夏天那些小飞蝇都在里面。 啊，也是挺烦的。所以说不管灯管朝上朝下我都不太建议使用，所以这时候软管灯和一些局部的点光源就很好用，一些壁灯，还有现在流行的就是说我不要那个常规的床头壁灯了，觉得像宾馆，那咱们可以在床头床头柜的上方吊两个小吊灯，也能起到壁灯的作用啊，或者是装一个悬壁灯，这个悬壁灯我在任何位置我一拉过来都可以用，还很时尚。 那颜色呢？2700K 就可以？ 可以，或者再温暖一些也可以，最好是有调光功能的，就是因为卧室时候放松，你可能只需要50%的这种光亮度。还有在夜，它要如果是夜灯使用的话，我也建议卧室可以用一些夜灯，但是咱们就是如果是装修前期没考虑的话，卧室肯定有插座，那你就插一个小夜灯，长明灯啊，单插这个长明灯，我建议加上。这个长明灯一定要选那种是声控加光控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有经过它，它就会自然亮起。 啊，现在都这么高级的了。 其实只增加几十块钱的功能。 哦， 它有个小接收器，如果家里有的话，它也可以加。咱们就可以去一下北四环的某什么什么家的那个建材超市里去买。 知道了。 我以前只知道有那种就是特别像那个插驱蚊器的那种，啪插上以后呢，然后它就亮， 常亮着。 对，但是呢，它有开关。 对， 你比如说你可以关了它，或者开。 但你每天要去开关，它会有点麻烦。 是是，所以我还不知道你说这种有所谓声控的。 它有个声控光控，就是它白天是不会亮的，只有到晚上的时候。然后你经过它，当然你不用咳嗽，要咱每次起床还要咳嗽一下也麻烦。它是有感知，就是人走过之一下，它就会，你达到它，比如说1米的距离，它就会自动亮起。 哎呦，高科技， 好高级。 当然这个价差价也挺大的，从100多一个到1000多一个都有。 就更敏感了，可能100多人过去了，小猫小狗过去没事儿，1000多那个， 是你可能过去 它 才亮了， 它都亮。 我就是1000多的那种，它的那个光源会更舒服 啊。 然后呢，再就是真的，你距离它有一定距离，它那个比较敏感，就会亮。 就跟我一个好朋友似的，他在南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肥子，那个。你帮我问问人有没有那个安在院子里的那种太阳能的那种灯，就是 很多呀。 对呀，后来我说我帮你问问，后来一问人说有的是，你就问他要什么光源的吧，什么什么色彩的，说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在他的院子里，可能就是可能要围着他的花坛啊，步道啊，然后白天他也不亮，接收那个紫外线，然后到晚上只要一黑他就自动亮那种。后来我给他问好了，他买好了，买好了以后呢给我晒图，哎呀，我一看还挺漂亮的，而且吧晚上吧亮的又不那么耀眼，但是呢基本上他晚上在他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也能起到照明作用。 对， 然后那天最有意思是他又给我发一照片，他说肥子，我那天在2楼看底下花园，哎呀小灯亮特别好，这时候我就看见，哎，过去两个黑眼圈，我说什么什么叫 黑眼圈 啊？黑眼圈，黑眼圈就是那个野生动物，就类似于狸猫似的那种，它不就是黑眼圈吗？就你没看那个前一段时间演那个动画片叫什么《疯狂动物城》里头那个跟着兔子在一块儿，那不就是黑眼圈吗？是吧？还是狐狸？我忘了，反正就黑眼圈。 这动画片我们不太关注，说明王威老师还比较年轻。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搞笑。 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照。招小动物还 没有，他那意思，你看我这个环境多么温暖， 多么生态。 是，哎，说完这个照明以外，咱们再来说说关于环保的问题吧，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如果我要在卧室，可能贴了壁纸，或者贴了什么隔音板，贴了什么防隔音的这个涂料层，哎呀，是不是我整个这个环境它就不太环保了？是不是味儿就会比较大呢？ 所有东西它都有环保的东西，而且像隔音材料的话，它有的环保它是气味性的，有的环保是接触性的，就比如隔音材料原先最常用的是一种玻璃丝棉，可能10块钱就能买一大方那种的，那种它不环保在什么地方呢？它 不能接触皮肤，接触皮肤完了特别痒。 哦，过敏了、是吗？ 对，但是你要是封到墙里问题不大，但怕就怕在你密封没不好的情况下你给它床后做了，咱晚上天天呼吸出来，哎呀怎么会身上痒啊，你也找不到原因。 哦， 所以这个就千万就不要用在家里了，这个是前些年大多是弓箭的时候作为隔音材料或者保温材料使用，但是现在出有一些家用的玻璃丝棉代替这个就可以用。或者还你说玻璃丝棉也万一有丝毛的这种东西我还是敏感那你就选用本板，就是一种泡沫板的那种，那个也是起隔音的作用，也叫解缩板。咱们就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资料，根据咱们身体情况来选用。 好，床放在什么位置更好一点？ 哎，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嘛说是顺应比如说地球的磁场，还有的人就说我是东四命西四命，我床头必须朝那，还有人说我这个房间的九宫格财气在哪儿，我要聪明、我要招财，我要什么，他这个真的是哲学问题，我不好在节目里这么细的给人家答。那其实来说呢，在卧室如果这些全抛弃的话，你只要找一面石墙，然后对着你的房间门，不要直对斜对的，但是你又能躺在床上通过房间门看清一部分房间，就其他房间的一些情况的这个位置就合适。前提是它不影响你行动空间的就可以了。 就是也没必要说我是不是放在这个屋子的正中间啊或者什么位置、其实都无所谓， 都没必要的。 唯一我倒是觉得通过经验我倒是觉得床最好不要放在窗户边上。 对，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床后要一个石墙，它就是怕有风的问题。 对， 但是现在很多的户型又是有的床墙面会有一个小窗。那你摆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这问题了。你在安装窗帘千万别什么卷帘或小的，就为了装饰性好看的帘，那一定要有个大布帘子，一定要到冬天的时候给它塞结实，要不然很容易中风。特别夏天咱们贪凉睡觉的时候把它打开，南北通透啊，通通风啊睡。你睡前没问题，但睡着了就会出现健康问题。万一呢， 是 吧？ 是是 是。起来以后嘴角发现不在一个角度上， 没事，我们的中医是非常发达的，扎针灸是可以扎回来的。 但是那个很漫长的时间。 是是是是是。除了这个，咱们再聊最后一个问题吧。你建议在卧室铺的地板，比如说实木的，还是复合的，还是什么样的，还是说没关系，主要看你的脚感或者需求。我那天去一个朋友家，就是他楼上楼下无论是客厅啊、餐厅啊、书房啊、卧室，全铺石头的。 石头的 啊，也就是在床头，因为石头的嘛，床头铺了一地毯。 是那种小的鹅卵石吗？还是就是 大 理石？ 哇塞，你这鹅卵石工程大了，后期不打理了是吗？拿水冲了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卧室都会选地板的居多，当然局部也会有您说的大理石或瓷砖，它是为了好打理嘛。但大理石我真心不建议，如果瓷砖我还勉强能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理石它虽说是天然的，但是它的辐射也是天然的，它是去除不掉的。但瓷砖经过了这个粘土的筛选和烧制以后，它去除了一部分天然的这种辐射性，所以卧室不适合大理石，而且确实很冷。它为什么加地毯？就是因为太冷了。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你会感觉一股凉风从地面升起。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谢谢燕子。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

六零六多少来着？ 8866啊。